go to the right, shout. Okay. To the left, shout. Go, go, go to the right, shout. Okay. To the left, shout. Go, go, go to the right, shout. Okay. To the left, shout. Go, go, go to the right, shout. Yo. 在唱情歌，让我想起我的爱，白天是我的等待，夜晚是我的无奈，就算要分开也要把话说明白，我们的爱注定是伤害。情话情话为谁开，再来我的爱，情话情话消失在茫茫的人海，如果明天不再有我要的期待，幸福不会随便再来。 快速的等，绝对办不到，不去轻轻切个高，我再轻轻切个高。